就好像回到从前，在心里面的里面，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。 在安徽阜阳，一个女子呢，因为家庭琐事跳河轻生，结果因为穿衣服太厚，河水比较浅，沉不下去，她漂在河上面呢，也不愿意上岸。后来消防员呢，就下河把冻僵的女子救起来，送到医院救治了。她穿的棉衣，可能想，没有想到吧，我上辈子是一件救生衣呢。只要活着，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。今天也要加油哦。 一路走来，

笑，很无语，很奇葩。 969 朋友圈。 欢迎收听969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风骨发表，昨天回家呢，我牵着妈妈的手在大街上走，我摸着她手上厚厚的茧，心里面就一阵一阵的心酸。我问老妈，妈，你手上的茧哪来的？老妈淡淡的回了我一句，打麻将磨的。无心茶包发表，记得有一次考试呢，考试坐我前面那个男的一直在瞄边上那个女同学的试卷，然后那个女同学呢提前交卷的时候呢，跟那个男的说了一句，补考见啊。邓邓君发表，我发现老爸老妈总爱说，你不用给我们买东西，你找个好归宿照顾你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买东西的原因嘛， 受不了了。 阿全发表，之前我跟一个朋友吵架了，朋友是那种特别傲娇的人，我们吵完架谁也不理谁，结果他半夜突然间给我发信息说，首项加末项的和乘以项数除以二。我问你干嘛，他发了两字，求和。 哎呦喂。 恋恋胭脂香发表，小时候呢，记得我去同学家玩，玩了一天，下午5点多的时候呢，同学的爸妈回来了，做好饭，我闻的可香了，他妈妈很亲切的从厨房出来问我，玩了一天了饿不饿呀，我就说有点儿，同学妈妈说，饿了就快回家吃饭吧啊。一诺发表，就在刚才，我友女电话里面不知道怎么跟她男朋友吵起来了，一生气就把本来给她男朋友买的几百块钱的零食一股脑的塞给我了，我说你就不给她留点啦，友女说留个头啦，我就是喂狗都不给她。 Oh no！ 这里是969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“经典969龙叶”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现在全国多地降温，暖宝宝成为很多人取暖的必备神器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皮肤长时间和高于45度的炙热源接触的话，很容易引起低温烫伤的，所以使用取暖设备一定要购买正规的产品，而且不能够使用过长的时间才可以哦。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，流浪日子你在伴随，有缘再聚，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愁绪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睡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，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，彼此为着目标相距，凝望夜空，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，来忘掉错对，来怀念过去，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，不相信会绝望，不感觉到愁绪，在美梦里竞争，每日拼命进取，奔波的风雨里，不羁的醒与醉，所有故事像已发生，漂泊岁月里，风吹过已静下，将心意再还睡，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，

在有外卖企业呢对外直播了他们的送餐机器人，小萌物呢从写字楼底层接过骑手送来的外卖之后呢，就自己乘坐电梯把外卖送达到用户所在的楼层，而用户只需要输入订单手机号就可以完成取餐了。这个画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狂拽炫酷了，有没有？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 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，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。Girl，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，大部分的时候 满天堵肺，到处塞车堵心，生活中堵心堵肺的事很多，我们依然在路上。路的终点是什么呢？是家。由李宝泉主编、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《两只蚂蚁在路上》，12月6号至9号晚上19:30，10号下午14:30，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，连续5场，巨力奉献。不妨和家人或3-5好友一起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。听我们的节目也是有福利的，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发送话剧加上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，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免费话剧门票2张哦。发送话剧加上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，祝你好运。 玻璃窗

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。